那这个，那这个啊，所以呢，在这个船的过程里面呢，虽然它越来越不怕冷不怕风，但是只要还有一点怕冷怕风，还有一点浮满，就要了解。那现在呢，接下来就说，你看啊，在这个船的过程里面，如果这个人脸红彤彤热烘烘的，你不要看到红彤彤就觉得他已经是大湿热了，不是的，就代表他的气还是往表面走的，所以还是要用汗解的方法啊。这是张仲景的这个对阳明病的一个谨慎的态度。那接下来呢，又有一个状况说，若发汗不彻，彻不足言。这个宋本哈，跟桂林本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宋本呢只有一个彻字，所以宋本读起来就是一句话，是若发汗不彻，不足言。就是说你要发汗就要发得干干净净，如果没有发干净，就不要跟我啰里吧嗦说已经发过了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不要再来撸了啦，就是你说你发过汗，可是你没有发干净，那你就等于没有发好，那还是要再发这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呢，那如果是用桂林本的话呢，就是如果发汗不彻，或者说彻的彻到不够你来讲，就是彻的程度还不足以拿来夸口的程度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当然还是没有表邪，还是没有解干净啊，所以阳气浮郁不得悦，当汗之不汗啊，就是说那要汗呢又没有把它汗好的时候，这个气啊，没这个正气不能把邪气推出去，然后被闷在里面的时候啊，那当你把正气跟邪气呢关在一个房间不让它出去的时候啊，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在里面打坐休息吗？不会吧，你把欧阳锋跟王重阳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恐怕就是翻翻滚滚从这里斗到那里，那里斗到这里吧，就是在里面打来打去的。所以当这个正邪在你的体内关起房门让里面打的时候，这个正邪就翻翻滚滚大战300回合，在这里打到那里，面打到这里，于是就其人烦躁不知痛处，炸在腹中，炸在四肢，暗示不可得，就是他身体里面那个不对劲的感觉，就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啊，就是正气跟邪气就是已经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然后在那边钻来钻去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更发汗则愈啊，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把它发一次汗呢，就有希望把它治好。所以如果你发汗没有发透，把邪气还有一些闷在里面，然后跟正气纠缠在一起，你的身体就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感觉。而这个乱七八糟的感觉还有下面一个更近一层的可能性，他说若其人短气但作者以汗出不彻故也。就是这个人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会觉得呼吸啊，吸气吸不太进来，那也不是气喘，就是呼吸很浅，因为你的那个正气邪气在里面打得乱七八糟哦，那个身体里面好像留给你肺呼吸的空间跟能量都不太多哦，所以会觉得呼吸特别浅。那这样的一种状态呢，这个淡坐啊，这里我就很难说是桂林本正确还是宋本正确了，因为宋本就是没有那个坐后面的者字，就是但坐以汗出不彻。那这个但坐以汗出不彻这个文法呢，古文法里面这个坐呢，就是这件事情要归咎于什么啊？所以按照宋本的解释，就是说这样子一个人呼吸都好像、吸不太进来气的这种感觉呢，都是因为他发汗没有发好汗的啊，就是照宋本的文字是这样解释。但是桂林本的底下有一个者，对不对？那就变成说这个人呢他不能躺，他只能坐。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说临床上是不是没有呢？不是，也是有。就是啊，当你的感冒啊邪气赶不出去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很不舒服啊，这里那里都很不舒服。那我们刚才讲到邪气赶不干净的时候，其实人就会烦躁啊，那个东西就是因为发不透的时候，正气跟邪气好像要挣脱它的那种感觉出现的时候，人会烦躁。那这样子一个体内正邪相争的状态啊，同学想啊，到底是躺着舒服还坐着舒服？其实这个状况很可能坐着会比较舒服，因为你已经觉得肺吸不到气了，如果你躺着的话，你的那个肺的压力会更大，那坐着会比较舒服，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啊，人在感冒的时候啊， 人体还是有一点是依循那个中国人练内功的原则，就是人的脊椎是垂直地面的时候啊，正气比较容易盈啦。就是感冒，如果你是坐着吃药，然后呢之后虽然身体很不舒服，可是你就乖乖坐在那边裹一个棉被啊，然后坐在那边看看书啊，怎么样就坐直啊，其实好的会比较快。那如果你是躺着好的就比较慢，可是因为我是懒惰虫，所以我都躺着啊，所以不敢叫同学做什么正确的事，我都没有正确过。那但是呢，我自己的人生体验就是，当身体里面有这个气血淤塞不通的时候啊，你就打打坐，有的时候就这样淡淡的呼吸一下，它就会通了。就是坐着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比较能够帮助人的气的运行啊，所以在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的确坐着是非常可能比站着要舒服。尤其啊，这里痛那里痛的时候，多半是身体的，我们说气是不，气血是不通则痛，对不对？那坐的时候是远远比躺着的时候更容易通，哦，这是一个的确是这样子的状况啊。有的时候我身体这里痛那里痛的时候，我就会坐一坐，那坐正了之后就会开始觉得，哎，好像塞住的地方开始比较舒服一点啊。那所以这个好习惯呢，我没有资格倡导啦，但是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是有志青年，就自己养成吧啊。那他就说这些都是因为汗出没有发透，那接下来抓重点就可能啊，他就遇到人家杠他一句啦，就是这那些那时候那个时代的一般的医生就开始围殴他啦，就说那你说的这汗没有发好，提出证明，你怎么知道是汗没有发好？为什么不是别的原因？你凭什么这样讲？那张仲景就只好继续吵架啊。其实张仲景是一个非常不好辩的人啊，所以这真的是不得已啊，他不是好辩者。那这个，那张仲景就说：“那你要知道是汗出不彻啊，那你也可以把脉知道啊。那把脉怎么知道？就是这个脉会带有一个涩脉的调子，这个。”其实涩脉啊，涩脉是怎样一种脉？就同学没有把到之前，可能都不会相信人有涩脉。一旦你有把到过一次，你会觉得哦，原来就是有这种脉，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这黑板滑滑的，对不对？我们的手巾刮过去，你会知道它是好像溜冰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很顺。可是我们的书的纸是有摩擦的，对不对？就比较有摩擦，所以你抠这个纸会觉得有一种摩擦感，对不对？那涩脉就是你把脉的时候，觉得这个脉的跳动啊，你就觉得皮肤底下那个脉这样的过去一下过去一下，会有一种这种抠到纸的摩擦感，跟你平常把的不是涩脉一比，就会知道那叫涩脉。所以现在这样子讲，同学可能会觉得有点难以理解，但是真的把到之后是很容易分辨的，因为这不需要什么超人的手感才把得到，就普通的手感就把得到，就像你抠到的是白板还是纸，你一定会分得出来一样，就这么简单就分得出来，所以这不是一个很难把的脉。那一般呢，我们如果是不是感冒的情况把到涩脉，那这个人可能是精液不足，可能是血虚，就他因为他身体里面干掉的，所以我们说这机车要加机油的那种感觉，就是那样子就有涩脉出来。那如果是在这个状态发汗后如果出现涩脉的话，那就是一个特殊的涩脉。这个涩脉呢，不是精液不足，不是血虚，它是你的正气，本来你发了汗正气要通畅，对不对？这个脉就要平和了。可是你会发现，哎，怎么这个脉拔起来它好像有一种摩擦感，那代表你的身体的气血在运行的时候，它还是被一些邪气纠缠住，乃至于你的正气不能够畅通的走过去，就代表邪气还在那边，所以你的气不能够很，气血不能正常的运行。所以这样的涩脉当然就是标示说没有发干净，这个邪气，邪气还在那边，对不对？所以张总你说，那不然你不相信我，你把脉嘛，你看这种脉你能说没有邪气吗？啊，你把看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跟外面的医生在做一个类似对谈跟沟通的啊，一种文法存在于这个篇章。所以就同学如果从这个角度呢，就假想我们是在汉朝，然后身边环绕着许多庸医，那你要杀出一条血路救自己一命该怎么办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一种分辨。那所以主要就是太，但这条主要在临床上的意义就是太阳转阳明，不要急着用阳明的方法去处理，你要看这些太阳的状况是不是都去干净了。那如果没有去干净了，你要想说到底是再也去不干净了，还是你没有发汗发好所以去不干净。那如果你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那就把脉。那如果把到涩脉就知道，哦，这是发汗没有发透，那应该再发一下。 所以这样子的话，临床是不是可以就大家可不可以照本运照书运作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当你遇到这个疾病太阳传阳明的时候，就是要照这个手法一个一个症状去确认，都合格了，才能判定说好，我现在允许你是，就是我核准这个病是真正的阳明病，可以照阳明篇去医了。那如果不能过这些关卡的话，那太阳篇的处理法还是要继续使用的。好，那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同学能够说他在临床是不重要的吗？其实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只是它不是一个方剂抓一个主症，而是就是在这个转归的过程里面需要注意的事情，张仲景都跟我们讲啊，所以这些也是要知道的。那十八条十九条呢，那就是我们呢之前已经在麻黄汤的禁忌已经讲过的条文，他就说这个脉浮紧者本来应该汗出，那这个脉浮紧哈，宋本是写脉浮数，数字的数啊，那脉浮紧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要麻黄汤发汗，那脉浮数嘛，其实也不能说不能用麻黄汤，但是我们姑且就是说本来我们的症状是判断要麻黄汤，反正这个话只是提出来说本来这个症状我们判断要用发汗的方法去发它了，可是发现这个人有什么状况呢，是若身重心悸，那宋本在这个若身重心悸前面还有一个若下肢，就是说它有两个状况，一个是 A 一个是 B， 那宋本那个若下肢也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你本来他的症状是应该用麻黄汤发汗的，对不对？那可是如果这个人之前吃了泻药，昨天拉了一夜，那你今天还敢用麻黄汤吗？就说不定会觉得好像用起来有点手软，对不对？那所以如果被狂拉过再送过来，这个有可能，是不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若身重心悸，那身重心悸光是身重你也不能说一定不能用汗法，对不对？因为一般感冒身体都会发重嘛，所以身重不是唯一主症，像大青龙汤症也有身重乍有侵蚀，对不对？那也是一个身重啊，所以身重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又身重又心悸，就是会坐在那边觉得自己心脏这样扑通扑通跳，然后觉得有慌慌的感觉，心慌慌的感觉。那心悸的话，我们当然会说是心虚啦啊。那到底是阴虚阳虚，心虚肾虚，这个我们不用太强求，因为在伤寒的系统里面，我们会看得到心跟肾的阴阳常常是共进退的，所以将来在教少阴篇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这个暖肾的附子剂可以用来强心。那我们用来滋阴的什么比如说少阴篇这个说是肾阴不足也会心阴不足，心阴不足心就烧起来，那要用猪脑汤来退，要滋心阴，所以这个心阴肾阴心阳肾阳是常常同进退的东西，所以这个倒是在病机上面是不用太计较。那所以呢，他就说不可以发汗，他说要等这个人自汗出，就是你这个时候你不能用药硬把这个汗逼出来，因为这个人已经是能量或者是这个精液已经受损了，你一发汗那个人撑不住。那他就说所以然者，就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说尺中脉微，所以这个人如果之前用了泻药啊，那这个用了泻药你可能是在我们家常就是西医打过点滴，这也是一种下法啊，所以西医打过点滴整个人会从热的体质忽然变成寒的体质，所以这样的情况你要把说哎，他尺脉啊是不是很弱很弱，如果很弱很弱的话，这个人他就像张仲景呢就讲得很技巧，他不讲心虚还是肾虚，他不讲上焦虚还是下焦虚，他就写里虚，其实这个里虚反而是一个最安全的讲法，因为你不能说一定是哪里虚啊，因为心肾上下焦很难这样硬分，所以他就说那尺脉是比较里面比较靠身体里面的嘛，所以就是把到这个尺脉不够代表里虚，他说虚里实，那宋本写表里实，那意思都差不多，他说等到精液自合便自汗出浴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里要先让他这个尺脉不要那么虚弱了，他等到你把他的身体的抵抗力哦养到够好了，他有可能自己好，那自己好呢就是也是一种明显，就是像小柴胡汤也有讲这个东西，这个症状有可能会遇到，就是这个人忽然发冷，然后哇全身这样子忽然冷得发抖，然后抖完了之后出一身大汗就好了，这也是一种明显，就是补气血造成的明显。好，那这个 那这样的状况呢，一般的金方使用者，就是历代的医家，就会想说用什么方比较好。那通常要补里面的话呢，好吗？补里面嘛，补肝脾肾嘛，够里面的吧？肾气丸嘛，啊，那不行哈，肾气丸补了就完蛋了，邪气都黏在里面了啊，烦躁欲死啊。那这个用真武汤吗？那不行，因为真武汤比较是一个，虽然是补脾肾的药啊，可是真武汤呢，它有白术有茯苓，这个人还是会补得比较干一点，就是说不是绝对会干，因为真武汤不是一个一定会让人干的药，但是有风险，对不对？所以大家这样子试来试去呢，到后来大概归着于就是说用小建中汤，或者是当归建中汤，或者是当归黄芪建中汤，这样子补的话会比较安心啊。就是我们基本上是用当归建中汤了，因为黄芪在太张仲景治六经病是几乎不用黄芪的呀，啊，就是所以可能会树到了黄芪，也可能树到邪气，所以基本上就是用当归建中汤，然后这样子喝着喝着，然后喝到有一天你的尺脉比较有力量了，那个时候呢，看他是自己出一身汗明血而好，或者是你再用麻黄汤发汗都可以啊，就是这样子做的。那另外下一条呢，他就说脉浮紧呢，照理说是身疼痛啊，应该是发汗，可是如果他的尺脉呢跳得特别的缓慢，像乌龟爬一样，他说这样子就不可以发汗，他说因为这样子就知道他的容气不足血弱啊。那宋本是写血少，那意思都一样，就当他的血不够的时候不能发汗，一个人血很不够的时候，那他的这个脉搏就没有什么水流量，对不对？那跳的时候就让人觉得好像就是你说跳得慢哦，说不定心跳的速度还是一分钟七十下，只是因为它那个上下的同样是一分钟七十下，你这样子跳你会知道它比较快，对不对？但是这样子跳就可以比较慢，对不对？所以就觉得它的慢好像软塌塌的，没什么速度感的那种感觉。那这样子的脉呢，当然也是营气不够血不够，那这样子当然也是当归建中汤补到他的脉，恢复一个正常的手感再来发汗啊。所以这两条的意思是很像的啊。那所以麻黄汤本来要注意这个，那接下来两条呢我们就带过一下就可以看懂了。他说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依麻黄汤。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绝不是脉浮就一定用麻黄汤，脉浮如果有汗的话还是不能用麻黄，对不对？有汗要用桂枝。可是呢这个说法其实在临床上面呢，不管怎么说它都讲到了某一个层次的真实。因为啊，我平常教同学其实是教一个很取巧的方法，我说什么脉叫做浮紧啊，就是比你自己平常紧就是浮紧，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医生，人家伸手给你把脉，你把到一个浮脉，你怎么知道他平常紧不紧啊，对不对？当你把的是别人的脉，那个人平常正常的状况不在你的观察之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浮紧的脉？那如果又没有汗，就是如果他就是没有汗，天气很冷也分不出有没有汗的问题，那就要给桂枝汤还是给麻黄汤？那你就要看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看起来比较虚弱的人或怎么样，你可能要考虑说，说不定他的脉啊，平常就是非常弱非常弱的，所以现在虽然我把的是觉得是普通等级的浮脉，可是说不定已经是他的麻黄汤症了哦。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浮脉的时候，这个张仲景也不是说麻黄汤主之，他是说可发汗。当张仲景用到可以的可的时候啊，就是他这个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了，只是你在聊诊疗的时候要接受有麻黄汤的可能性，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子哦。所以就是当你把到浮脉，你也不觉得它很紧，但是你要想要心里头有一个新的余地，是说说不定他平常的脉比这个还要弱哦。所以那你要问他怕冷的程度怎么样啊，骨节有没有酸痛啊，然后如果加几件衣服是不是有汗啊，然后 怎么样，就是用各种角度去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可以用麻黄汤。那如果要用麻黄汤，你再拔下尺脉，是不是太微弱、太虚、太慢啊？就是这些都要顾到，这样子你用了发汗法才能用得好，不然的话就会把人打伤啊。那后面21条呢？脉浮而紧者可发汗以麻黄汤，这条如果照桂林本就是废话了嘛，对不对？这个谁不晓得啊？那这21条能够做文章是这个《宋本伤寒论》啊，是写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就是数字的数。那脉浮数可发汗，像我们刚刚前面说17条那边那个18条说脉浮紧者法当汗出而结，那里宋本是写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结。那宋本等于有2处地方都是桂林本的浮紧，宋本写浮数。那浮紧的话就谁看都觉得理所当然，那浮数大家就会觉得这到底是在讲什么。那一般读宋本而练成伤寒论的医家呢，对于这个脉浮数的看法就是说啊，前面有讲说这个脉呢，如果很安静没什么变化，这个病就没有传，对不对？如果这个脉变得数级跳动的变快变激烈，就是这个病在传。那我后来也花了一些时间跟同学更正说，那个地方的传不是指传经，而是这个病忽然之间它这个病它在就是病毒会复制它自己嘛，对不对？这个病毒忽然在蔓延了，在扩张它的势力范围了。这个病在快速扩张的时候会拔到这个脉跳得特别快。那如果你的脉浮然后又跳得特别快，你就知道这个病是在快速扩张它自己的势力，对不对？那当这个病毒是快速蔓延的时候，你就要想说这个时间点你用桂枝汤到底还挡不挡得住，是不是对方出的这一剑是这么威猛，我回的那一招也应该有差不多的功力，不然的话挡不住，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可能要舍桂枝而取麻黄。那在临床上这样子使用的机会是有的。如果他的浮脉跳得特别快，那个特别快会让人觉得说恐怕要代替浮紧，因为代表说他那个邪气钻进来的速度很快，那种速度会让人知道那不是风邪，因为风邪没有那么快，寒邪才有那么快。所以虽然还没有形成麻黄汤症，可是呢那个邪气的种类是属于你要用麻黄汤这个武器去挡架的一种邪气。所以宋本的读者呢解释这个脉浮数大概从这个角度啊，所以当你拔到脉浮数的时候，那也是要想到说哦，这个病这样子进展这个速度来讲不是桂枝汤的那一种，是麻黄汤的那一种啊，所以这样子看就好像是武侠小说，对不对？要看对方如何出招料敌先机，然后一剑攻敌之所必救啊，这是金庸小说常常写的。那伤寒论也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好像学医的人到后来哦，讲话会带有一种武侠味哦，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是我是已经被什么武侠？我是先被武侠剧洗脑了，还是怎么样？不晓得。我觉得看网络上面大家在讲医都有那种武侠味哦。那剩下来的内容呢，我们就下礼拜过完年啊，那我们再来继续讲。那很不好意思啊，就是同学听着会不会很累？讲这种冲条文的课啊，今天算是让同学经验一次了啊。以后的话，一旦要冲条文，我会适可而止，让同学分心去看一看医案什么的啊，就是说不要冲得太可怕。